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要带您探的冬奥场馆呢非常有意思，它坐落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区域。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这一片区域是曲棍球比赛的临时赛场，诞生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银牌。而现在这里新建起了一座永久性场馆，也就是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有三大亮点，其中第一个亮点是跟它的别名冰丝带有关。为什么叫冰丝带呢？这就要从国家速滑馆的外幕墙说起了。整个场馆的外幕墙是由曲面玻璃构成的，这样的曲面玻璃营造出了一种冰面的感觉。而曲面玻璃它是一块一块的，您可以猜一猜它是由多少块玻璃组成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实际上这种流线型的玻璃块上是有冰棱造型的，围绕着整个场馆外幕墙一圈一圈，总共有22条。22这个数字也寓着2022北京冬奥会这个概念。同时这22条流线型的造型也寓意着速滑运动员在冰面上一圈一圈风驰电掣滑行后留下来的运动轨迹。冰丝带的外幕墙在晚上开启灯光的时候非常漂亮，就像丝带飞舞在整个奥林匹克公园的上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国家速滑馆的设计总负责人郑芳为听众整体介绍一下冰丝带。 冰丝带呢，它是一个内外交融刚柔并济的设计。大家能够看到外面呢是轻盈透明的，像冰一样的，我把它称为一个冰皮儿。然后透过冰皮儿我们也能看见这里面蓝色的内部的墙。在蓝墙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比赛的大道速滑的冰面和12000个观众席。所以呢，这些呢就构成了速滑馆的内核。在蓝墙和我们冰丝带幕墙之间呢，是观众休息厅。这个休息厅呢，它有一个轻盈的、透明的、像冰一样的表面。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冰丝带的内部，瞧一瞧12000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冰面长什么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